在座各位朋友都知道，我哋一零宪章其实全部都是退出社民联的前会员嚟噶。 我哋都是社记苦主。 冇错， 我哋呢班苦主值唔值得支持啊？ 但是蔡翁失马，一枝飞风。我哋而家一零宪章的所有兄弟姊妹更加团结，更加齐心咁样去追击民主党，追击伪民主派， 追击伪民主派。 我哋今日上嚟呢度有一个好有象征性嘅意义行动要做嘅，就系一阵会喺呢个李慧仪、阿租同埋马草黎的带领下，我们会除下我们手上面红色的丝带，将这个最后的红色脱去。我们但是我们会带，一定坚持会带走的，就是制约扶倾，义无反顾。另外在这个2011、2012追击这个民主党的运动当中呢，我们是需要很大量的义工的。所以在座所有曾经支持过社民联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去登记做义工。完了的时候，在那边有一些登记义工的表格的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执行这个理念，去追击这个民主党。多谢晒。 请各位可以成为我们人民力量的义工。 多谢。 我们都知道呢，在2012我们退党之后呢，其实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反映，就是呢停止了收短信一轮，现在又收到呢前社记呢叫我们去迎新会啊、吹水会啊那些邀请。请大家呢忍耐，因为在2012之后呢，我们一零宪章呢仍然是收到不少的朋友是退会的，那呢我们在之后呢就是会一并去处理的了。那呢请大家呢继续告诉他，如果你继续收到短信的，那我们呢都会跟你去处理返，那呢就令你可以全程投入我们人民力量的运动。 多谢。我们在一阵数三声之后，就会由马草黎和李慧仪阿祖带领下除下这条红丝带，一零宪章将会迈向人民力量。人民力量， 人民力量万岁 万岁 万岁。 好，一二三。 留翻一 條 俾鬱敏。 OK。好啦，我哋咧成功蜕變啊！ 蜕變啊！ 咁咧，我哋咧就係會喺呢一年2011，我哋咧一定要去追擊偽民主派。我哋咧係拿出我哋嘅勇氣，我哋咧唔會再同而家所謂嘅泛民喺度圍威喂，令到我哋香港嘅民主已經一池死水，佢哋咧仲唔懊悔啊！反而話翻我哋，但係我哋正正就要彰顯我哋嘅人民力量，話俾偽民主派聽，人民已經唔係企喺佢哋嗰邊。 冇錯，係多謝大家，人民力量萬歲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 萬歲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 人民力量萬歲！